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My Radio, My Radio 2013。 本土論壇，陳雲、梁錦祥。 第二節，剛才我們講開那個問題，其實還有兩點可以補充的。其一就是什麼呢？其一我醒起就是這個英國的 SAS，英國的特種部隊，其中它有一樣東西的考驗，應該就是被那些SAS 的成員要做訓練的，就是怎樣呢？就要有幾天就出去這些最艱難的一些野外。咁咧事前咧，即係嗰個佢帶嗰個 pack， 即係嗰個背包咧，其實好少嘢嘅啫，即係主要係軍火，同埋一啲即係必需品咁樣。咁第一樣嘢就冇嘅，冇咩係頭先你第一節講嘅點火一樣嘢。 哦， 第二樣係糧食係點樣咧？糧食係完全都唔俾，係俾一隻咩啊？俾一隻活雞佢，即係一隻未劏嘅雞，我帶住。 呢個都幾似以前啲農民，即係逃荒嘅時候咧，帶少少米，帶幾隻雞咁。 咁佢帶嗰只雞咧，其中一樣嘢就最大嘅難題係咩咧？即係完全冇生火嘅工具或者即係劏佢嘅工具俾你嘅。咁你諗下，即係你帶住佢嘅雞嗰時候咧，之後點樣食佢？ 即係我諗要用石器啦。 冇嘅，佢點火啦，即係一啲最基本嘅一啲野外求生嘅方法啦。咁我即係純粹一個即係。俾大家娛樂一下啫，係嘛？我唔知道今時今日佢 SAS 仲係做呢啲嘢啦。咁但係第二樣嘢咧，就即係我哋休息嘅時候咧，有啲呢啲學生都提醒我哋，其實而家都有呢啲類似嘅項目俾啲細路仔嘅。就是那些所謂解放軍那些， 有些學校去的就好像很威咁樣，就回嚟就話有啲細路識得摺棉被，因為俾啲教官鬧過。 係嘛嚇？咁我即係大膽斗膽講一句啦，我冇即係呢方面嘅資料，但我估計憑空想像，我覺得都係好鬧嘅啫。 因為一般佢哋個文化就唔會話將嗰個軍事紀律係當係一個好嘅鍛鍊咁咧，但係佢一定係威權式嘅統治同埋宣揚啲咩愛國主義嗰啲咁。 系啦，我谂嗰个对嗰个爱国主义嘅灌输反而重要啊！头先我哋讲嗰啲， 因为喺外国咧就会将军团嘅生活同埋平民嘅生活，即系 military 同埋 civilian 系分开嘅。如果喺 civilian 嗰度有军团式嘅嘢，即系一定系譬如童军啊嗰啲系自立自主嘅，同军队冇关嘅。 嗯，好啦，咁头先我哋讲嘅第二节咧，就系、是、应该即系同。第一節嗰個關係係咩咧？就算今時今日你家長你好想話，我俾啲細路仔出去野外去真係訓練一下咁樣。咁事實上咧，香港咧已經難以揾到一個真正嘅野外， 好難啊！即使係去啲好荒僻嘅離島咧，都唔係都好多人嘅而家。 咁但係我聽過啲個別嘅例子係點樣咧？就仍然咧，譬如喺大嶼山，我聽過一個 case 咧，就係點樣？有成年人嚟嘅，行咗入山之後咧，唔識出翻嚟，就結果就死咗。 哇！咁啲體力或者之類有啲問題。 我就唔敢去下判語啦，我只係好 general 啊，好概括性咁去講啦。即係之所以出呢樣嘢，我懷疑其中一個原因就點樣咧？第一樣嘢咧就係呢個野外求生上香港事實上係真係一門好難去學習嘅一個學問，太少啦。啲人以為求其行入山就點啦， 最終 其實就唔係嘅。 我記得我爸爸佢冇教過啲乜嘢啫，佢喺馬來西亞啲山村度長大，咁有一個訣可以講嘅，好簡單嘅啫。只要喺山林入邊迷路或者之類，沿住條河向下行，就一定有村落。再唔掂行到落海邊。 沿着海边行，咁一定揾到村落。 因为我听嗰个即系情况咧，照计就冇乜理由。因为点解咧？其实咧，呢个东南西北，你如果手上有 map 咧，有地图啦，其实真系应该理论上应该出到嚟嘅。但系可能有好多不同嘅原因啦，我唔知个具体嘅理由。 有时可能身体问题咧，心理恐惧嘅问题啦，恐惧令到系跌低或者昏厥，或者令到个。都是心理上的認知有障礙，就是去見鬼啊、驚恐啊，咁跟住就俾啲嘢棘住啦。 但一個最大的前提是點樣呢，就是如果你去野外求生咧，首先必然要有一個好足夠嘅體能嘅訓練先，即係你唔好就係又做唔係做啦，你先要操練嘅先啦。 有隱性心臟病都唔知咁行到半路先知話死啦，免青順白。 咁但係一般嚟講咧，我覺得香港咧，其實即係大家係真係走去一啲所謂冇人煙嘅地方咧。即使有問題咧，你其實好快，你已經揾到一個足夠嘅同外界溝通嘅方法噶啦。即係舉個例，今日咧，即係儘管呢個手提電話都唔係覆蓋曬所有嘅， 都有啲求救嘅， 有啲求救嘅電話 ，PCCW 設立噶嘛，即係啲求救嘅電話杆。 咁但係呢、這個即係所謂香港郊區同埋即係市區嗰個分野咧，我不斷都強調，我好記者喺個節目強。已經是越嚟越模糊了， 越嚟越模糊啊！以前就因為新界是租借地，咁另外英國佢係要維持住三四成嘅糧食係自給自足嘅，因為嗰陣仲係冷戰，仲係要備戰狀態啦，或者起碼咁樣先至安全啊！即係管理一個喺共產社會就共產國家側邊嘅城市，一定係要用呢個方法。咁所以佢係維持住新界嗰邊係用漁農業或者係普通嘅居住，咁係工業啊嗰啲或者大型嘅屋村，佢寧願係喺市區度起得好。好高，即系用垂直城市嘅垂直城市 vertical city 嘅方法，整到佢好高，佢唔将佢系 spread out 去到郊区嗰度，就为咗呢样嘢，即系战略上同埋粮食安全。咁另外当然系维护住嗰个城乡嘅差别啦，你城乡差有城乡差别，先至一个自给自足嘅城邦啊嘛。 嗱，头先陈文讲过咧，就即系几书本上啦，我就有一个好实际上嘅一个可以大家做嘅实验。就是你打一个望远镜，你去野外，你试下冇一个咁嘅地方。如果你揾个望远镜，真系周围望嘅时候，你望唔到高楼大厦， 望唔到屋嘅，或者依家好似拍外景啊，拍古装片啊，或者拍文唔系古装，唔系一定要拍明朝，拍民初啦，即系唔可以见到有石屎屋嘅，即系一真嘢见到系青砖瓦房咁啊，都难嘅。 难嘅喺香港越嚟越难嘅。咁之所以有呢样嘢咧，我谂其实系一个好主观嘅决定咗啦。就係、是香港人咧對呢個郊外以至市區呢個感覺呢、這個分別唔係好強嘅。但你試諗下，如果成喺北美咧，其實好多人係好堅決維護呢一種咁嘅即係野外嘅範圍嘅，甚至有啲人咧係寧願放棄曬嗰個所謂個文明嘅一切嘅好處。而係獨自走去呢啲咁嘅地方去住，咁我聽過好多例子啦。其中一個即係近年最著名嘅就係呢個遊覽炸彈人啦，原本係數學教授嚟咁樣，就係抗拒呢個即係嗰個先進嘅文明，就自己一條友就走去呢啲荒山野嶺住。咁喺美國咧，其實都即係呢類人係唔少嘅咁、個前提就係佢對嗰、那個即係呢一個、那個分別個敏感度係好高啦。咩係？即係大自然，咩係野外，咩係郊區？但我哋基本上我哋冇呢個分野，我哋覺得即係凡係地方就必定係有絕對嘅理由係俾人去起高樓大廈去住。咁但係咧。在其他地方，這個不是必然的。 不是必然，它是用法律，甚至用法律規劃來限制住郊區，就一定是另外一種建築的狀態，或者另外一種生活狀態。城市，咁佢用其實用規劃或者用分區啦 ，zoning 嚟到係定嗰個嘢。以前香港都有的即係香港就佢就唔係話所有嘅地方都要跟住同一套模式咁生活嘅，即係有唔同嘅族群、唔同嘅性質，譬如新界租借地或者新界係有啲。原居民或者有其他嘅窮啲嘅人，佢就係容許佢係用另外一種生活形態，佢唔會將城市嗰套嘢強加於佢哋，整到整體係單一化嘅。咁呢個係以前英國或者帝國式嘅統治就係咁樣，即係分區而治。咁依家其實 97之后收回一个很重大的差别呢，就是由帝国变成共和国。这个大家不好像是很理论化，其实很讲得很简单。譬如97之后第一样取消的体制就是市政局体制，就没有了地区统治，全部由中央政府官署统治了所有的东西，就是同一套规则在所有区都是 应用了。 以前就是分开市政局是管市区，区域市政局是管新界。如果没有市政局，没有区域市政局的时候，就啲李文官自己搞掂，同啲乡亲、同啲地区乡地区嘅议长或者嚟倾倾掂佢。 我又记得咧，我哋嗰个年代咧，即系呢个九龙同埋新界嗰个区别好大嘅， 好大嘅。 咁当然政治上咧就系即系所谓嗰、那个即系 教大系 租就租年期嘅问题，但系 唔系嗰啲屋契嗰啲， 系啊屋契嗰啲。但系咧喺我哋嗰个年代咧，即系起码个地方好远，我真系觉得好远嘅嗰阵时吓， 好远。我嗰阵就落九龙，即系入九龙，即系搭火车由上水，我最记得第一次去。是油麻地，其实油麻地落车的，其实都未去到尖沙咀就已经觉得已经惊了，已经话呢个唔知咩地方嚟 嘅。咁呢个即系一种好即系心理上的感觉啦。而家边度咁远咧？而家连上深圳都唔系觉得好远， 即系喺天水围或者喺屯门啲人仲觉得深圳仲近过近过尖沙咀。 咁但系嗰个年代咧就系、是。即係呢種遠嘅觀念咧，就其實界定咗我哋都同即係市區同郊區之間嗰個分野啦嚇。咁當其時喺多，即係我哋覺得即係遠嘅地方咧，日後已經實際上變成市區嘅。其中一個就係譬如荃灣啦，係嘛？即係以前我哋覺得哇，去到嗰個住好遠好遠好遠。咁而家就即係呢個，如果你講話遠咧，即係。啲人會覺得你有少少問，即係精神有少少問題啦。 如果話天水圍遠都仲係得，即係搭車真係耐啊，啲車又貴咁。 係啊，嗱，嗰個遠嘅原因咧，純粹一樣嘢就係、是。因為個交通制度不好，即係個交通本身出現一個唔配套嘅情況咧，嗰、那個同即係以前我哋覺得嗰種遠咧係完全兩回事。 以前覺得荃灣就有啲沙廠，跟住山上面有啲人養豬，就係咁，跟住係總之覺得一個好陌生、好怪嘅地方。 咁但係咧就即係而家呢一個咁嘅狀態咧，我諗就幾吊軌嘅。吊軌在咩咧？就係、是、我又記得咧，即係鄧小平講嘅説話叫。發展就是硬道理，係咪？咁香港嚟講咧，我諗即係今時今日，大家潛意識上都完全認同呢樣嘢嘅，就係所有土地嘅地方都應該。即系逻辑上应该攞嚟做发展嘅，但系我哋首先我哋呢个节目要否定呢样嘢先，唔系所有香港，就算香港咁逼啊，其实唔系所有土地都应该攞嚟做呢个俾人住嘅一个地方。 唔系咁嘅，咁啊住唔到人嘅，吊鬼啲讲啦。 咁但系呢个咧，其实已经即系形成咗，譬如一个即系经济上或者政治上嘅一个即系事件啦。举个例，譬如话即系我哋而家呢个所谓郊野公园呢个概念。實際上郊野公園都唔係即係真真正嘅郊外嚟嘅。因为嗰度系好多人去嗰啲， 好多人去，同埋起晒路嘅，起晒起码有渔农处，依家叫渔护处嗰啲看守站、看守点咁啦。即系其实有咗郊野公园，其实是一种管理之下嘅郊野嚟嘅。其实依家有秩序，亦都安全嘅地方。 嗰、那个就我谂用我哋嘅说话讲系休憩公园嚟，都唔系叫郊野。因为实际上冇郊野公园，原因点解冇郊野？因为郊野公园你望公园，其实已经有住宅喺度嘅，有即系嗰啲高楼大厦喺度嘅， 有马路啦。 咁喺我哋嗰个定义嚟讲咧，我哋讲话即系批判呢一个发展就是硬道理呢个概念咧，我甚至极端到咩咧，就系、是、有啲地方甚至你系唔应该有人去到嘅，应该预留一啲咁嘅地方俾喺香港度， 即系特登系整到系冇交通或者冇，起码会冇公共交通啦，同埋啲车佢啲路系特登唔开阔啲，等到佢限制啲人咁。 咁嗰啲地方系俾咩咧？就系头先我哋第一次讲嗰啲啦，就系即系嗰啲就所谓即系你将来如果你嗰啲仔女有需要，或者甚至你自己有需要咧，就俾佢走去野外求生嗰啲，嗰啲去到嗰啲地方咧就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嘅， 或者起码系远足啦，即系带定自己嘅水同埋干粮或者啲粮食，咁就咁行一段路咁。跟住體驗一下個感覺，即係我以前就係跟個人出海一次，嗰、那個感覺好大嘅，就係嗰架船嘅嘢就係我嘅世界嚟嘅，就冇咗就冇啦。當然可以釣魚啦，但係其實釣唔到嘅，即係喺海度行緊嘅時候未必釣到，咁所以就會覺得係船入邊所有嘢我就係要認識得好清楚，跟住嗰啲嘢就係我嘅生存所需，甚至係我嘅國家。 那個就是你的社區嘛。咁頭先陳文講咧，如果你熟英國文學咧，有啲作家就好擅長寫呢一種咁嘅感覺啦。嗰、那個就叫 Joseph Conrad。 因為他自己就是航海來的、嗯、他很多地方都去過，非洲去過，帝汶又去過，馬來西亞去過，他拿回這些經驗就寫回在船那個，就是其實就是你所屬的社區、 嗯、 生不生存到其實就看入面的人， 即是人，同埋入面的人就是法律。如果行出去公海之後，佢有權處死你嘅。如果你叛變或者你發咗神經要斬人嘅時候，佢就開槍打死你。 嗯，係啊，嚇。咁啊，講翻頭先嗰個即係香港嗰個郊野同埋市區呢個問題啦，嚇、嗯。咁今時今日咧，就即係呢一個咁嘅分別咧、嗯，其實已經構成咗一個政治上嘅關係。 嗯， 呢個政治嘅關係就係咧，即係所有嘅郊野。即是我們當然是人口、啊、其實最值錢的地皮、 啊、現在就搞成這樣、 啊這個、 以前是、啊、我剛才還漏了說一件事，就是、其實在郊野那裡自己帶著自己的東西這樣行，即是那些叫 ration、嗯、即是我們叫 rational 那字的來的字根，即是配給、 嗯、 那譬如一個人去到郊野的時候，其實他是最依賴經濟理性生存的時候，因為所有的都會想過度過我吃多少東西、嗯、可以找到多少東西生存到， 所有的水 先回到水安全的水之類的、嗯、那個就是以前讀經濟史的人說魯賓遜漂流記那本小說，就是當時剛英國開始資本主義的時候，就因為一個人在孤島那裡，他拿到個沉船那些工具和一小小的布帆布、啊、火柴、啊、火酒、啊、那些就是他的生存必需物，跟住佢喺嗰度開始衍生，開始種葡萄啊，開始掘啲樹根嚟食啊嗰啲，跟住就開始謀算自己嘅生活。 嗯，咁頭先陳文講過咧，即係魯賓遜漂流記咧，有啲人視之為咩咧？就是這個即是經濟學的預言來的、啊、英國的經濟學的一種即是預言、啊、是吧、嗯、但是呢你在香港這個情況呢，實際上你現在看土地或者無論交易或怎樣、嗯、你只是純粹以一個土地的利益去看、 啊啊、他看不到更加多的利益，所以特別是那些我們是、量度不到的，即好像是量度不到 intangible 那些 value、嗯、即交易對人成長或者對一個、城市人的心靈的重要的那些東西，那些在文明和發展了很久的國家，工業革命很久的國家，他是知道的、嗯、就不需要說為什麼要保護郊野、嗯、辯論來是多餘的只是說我們需要多一些地方加入這個 Natural Reserve 那裡、嗯、就不會有人說喂在 Natural Reserve 那裡、就是、自然保育，他拿一些東西來起屋，這個大逆不道、嗯、香港居然拿出來 說是、啊啊、但是 我想這個我自己就個人就悲觀一點、嗯、即是香港在這個問題上面就、可以說走在這個世界前列，因為其他地區的人不會這麼爭權法、 啊、 但個問題是什麼呢，就全世界現在慢慢行慢慢行到香港這一步、 啊、 因為你聽過最近一個消息就說呢，即加拿大想 claim 了個北極那個整個主權、嗯 哦， 咁個原因好簡單，因為覺得就嚟用啊嘛，即係你入邊可以越嚟越多嘢可以開發啊嘛。 嗰、那個就冇嗰個無可厚非嘅，佢諗住嗰度即係你起碼喺捕魚啊或者養殖業啊，淨係攞嗰啲蝦已經係一個好大嘅資源爭奪。 嗯，咁、嗯、但係我驚一樣嘢，頭先你講咧，即係同呢個大自然有少關係，我驚喺嗰度開採石油，開咗石油嘅大鑊， 會影響啊！即係嗰度一污染就嗰啲激流嗰啲水流就飄到四圍都係。 係嚇，咁我想呢，即如果你说即再高层次少少或者放远少少、嗯、其实你看即香港这个趋势 你必定要即我们香港守不守得住已经其次、嗯，就是其實全世界都要避免呢樣嘢。 避免，實際上咧，香港嗰個發展模式咧，其他地方喺九十年代係參考同埋仿效嘅，即係話將人口集中喺市區，跟住市區係消費、採購、交通嘅步程短，即、就、係、是、工作、居住都係同一個好短嘅地方。咁郊外就係冇乜人住，就是、平時休憩啊或者做水土保護咁。呢個方式其實係合乎環保嘅、 嗯， 就好過係將佢散曬去啲 suburb。嗰度跟住就要揸車先翻去，去超級市場買少少嘢都要搭揸好耐車先，跟住又翻翻去屋企又儲存曬好多嘢咁嗰度。咁其實香港嗰個生活方式係有效率嘅，即係都市規劃嗰度，我哋係英國人係被逼將香港整成咁樣，但係係成功嘅，成個經營嘅嘢。咁所以我哋一定保住呢種咁嘅嘢嘅呢個格局，我哋係唔可能再翻翻轉頭話將郊外係將啲屋低密度住宅再散開啊！這個違反，因為我哋已經係去走咗另外一條路咧，即係走咗去垂直城市同埋城鄉分隔嗰條路。 嗯，咁頭先陳文講嗰樣嘢，我諗即係有一樣嘢對我哋喺生活上咧，同其他地區好唔同嘅經驗咩咧？ 就在香港呢，因為我始終我在北美我是不慣原因的，就是呢在香港你很容易買到新鮮的東西 吃， 你如果你在加拿大基本上沒有這個可能性的，你所謂新鮮的東西你在超級市場你買到的龍蝦 都是急凍的， 所有東西都是急凍的你可能一個禮拜不是不一個禮拜兩三日你就去一間很大型的超級市場就買完那幾天要吃的東西回家， 我在德國最先還想著抱有一個幻想，就是那些鰻魚，就是那些淡水河的魚大體上可以買到生的吧其實都是即北海捉回來那些海產就一定急凍，這個沒辦法，因為住在德國的中部，但是淡水河同埋嗰啲魚塘啲，點解可以唔可以買到生？就發覺冇可能嘅，全部都係雪塘。 係啊，我唔知道其他地區點啦，即係加拿大，即係理論上我諗，如果譬如話係溫哥華啲都 OK 嘅，即係我哋想要嗰樣嘢。但係你香港得天獨厚就係、是。你可能你可以而家真係仲係喺九龍或者香港咧，你走去某啲地方咧，你可以真係揾一條即係喺海上捉咗上嚟嘅魚食 魚啦蟹咧，我哋會好常見當然死咗啲會平，或者雪咗會平，但起碼有呢個嘢俾你揀。咁如果以前冇禽流感或者個禽流感嗰、那個、 哦、 恐慌未有嘅時候，仲係有啲雞咁未有嗰啲咩沙士之前嗰啲蛇鋪隔離，即係一路食緊蛇就隔離仲有幾龍蛇喺度喐喐下，嗰啲都係奇景嚟。即係其實嗰當時唔覺得奇景，依家覺得係奇景。 係我而家有個即係感覺啦。就是很多東西我們習以為常，我們 take it for granted 的東西，其實會在這十年是變成是、過去了 的歷史型， 即是那些我們會覺得是骯髒，但實際上我們那時候生活都沒有事的，現在其實 是懷念的，因為那種你是有些殘酷，當然吃那些生的東西，如果你有些什麼鬼信仰， 我雖然信佛我都叫它什麼鬼信仰，但是就跟真實的食物或者在動的東西是 有個接觸在那裡，感覺是不同的。 我甚至怕呢有些真的我們 take it for granted、即是覺得即是、理所當然的東西呢、是真的慢慢會變成真品，即是舉個例子，我怕蛋撻有得有一個是即是我講蛋撻不是簡單蛋撻，我講是新鮮熱辣的蛋撻、 出爐那些 出爐蛋撻， 它起碼那個焗爐就在一個店頭後面這個越來越少的了，現在蛋撻即是連鎖店那些是 即系我想有一样嘢就系 唔知咩地方做，跟住 深圳做，跟住运落嚟， 跟住嗰架货车就咁推过嚟，期间唔知经过咩，你知推过嚟嗰啲商场最差嘅地方就系垃圾槽隔篱就系运食物嘅地方啦，呢个系匪夷所思嘅。跟住嗰啲蛋挞嗰啲嘢就咁推过啲地方就运咗上去连锁店，跟住又唔知道等几耐，跟住就卖， 系 好可怜嘅。 咁呢样嘢咧，其实大家即系都唔多唔少要留意一样嘢啦，就系咧。你的食品入面有多防腐劑、因為一軟的時候很多東西就要加一定要加防腐劑， 還有一些穩定劑，不讓它變色，不讓它變得差，樣差這樣、 這個其實呢又是回到我們今次講的那個話題，就是你如果那個即城市規劃改變的時候、事實上呢那個影響我們、即日常生活那個幅度是大到你難以置信， 但是有剛才的城鄉差別，另外就將那個工場就整了深圳，就 玩全球化、其實是貴了的，但是就因為地價的關係、或者勞工價錢的關係，就整到是外判了東西去那些那地方，就未必是差，但是起碼個運送貨過程使到個食物的製造很多東西都出問題。 這個呢、整 個主題就是呢、這個發展是硬道理，這個概念、其实越来越多人是醒觉到这件事是我们要尽量去逆转、这个如果用所谓左翼的理论，这个有一点反动，反动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尝试去做一件事，就是我家里的找一块比较大的地方，就是种东西，种东西给自己吃，剩了少出来我可能拿去 在外面卖，这个呢在、早得四五十年前呢，事实上呢是仍然有大批的家庭是以这样的为生的、 我们叫以前读的书叫 Market Gardening、即自己有家里有个小小的后院，种不完的就跟邻居换、吃不完跟邻居换，如果是有种得特别好的或者是、特别价钱好的就拿出去市场卖、 我即你是原住即你 是新界居民，不是应该叫你原住民， 都是搬入去住但都住得太久， 但是我想即考考大家即听这个节目的人，有没有人试过呢是真的新鲜米的种的米、 即系跟住落嚟攞嚟煮饭食嘅咧？ 少啦， 试过未？我就未试过，你试过未？ 试过， 你试过？ 一路去到七十年代都仲 都仲有 嘅，因为条村都仲种米嘅， 种米嘅吓。 但系就好，即系好老实讲咧，就虽然就成日话啲元朗丝苗乜好食好食乜乜乜乜，但系就一有泰国嘅米入嚟之后就打垮咗咯，即系连自己 都 所以好好多时话咧要保育食物系一个文化需要嚟嘅吓，即系我哋觉得需要呢笪地方嗰个稻米嘅传统或者耕作嘅传统系我哋个其中一个文化身份或者我哋嘅个农作同埋系食物嘅一个来源，我哋知道佢点样种，先知道要点样猜米浆做嘢。咁如果喺泰国运嚟，个品质会好过我哋，但系我哋都系要维护住少少喺香港咁。咁呢个系好老实讲系需要嘅，系一个文化需要。 咁你譬如话你提先提出嗰啲稻米啲咧，除咗泰国之外咧，印度人佢哋讲香米 吓， 我唔记得系咪白米田定咩咧？因为而家你喺上环度仲有间咁嘅以呢个命名嘅，嗰、那个就系印度人佢哋自己嘅文化认同嚟。因为我有以前喺其他节目我讲过呢个问题，就系、是、譬如有啲美国嗰啲基因嗰啲工程学家咧，系想攞咗佢嗰只香米嗰个基因攞嚟改造。咁但系佢一攞咧就即刻嘈啦，因为咧嗰个唔单止牵涉一个经济利益嘅问题，仲系牵涉印度人之所以成为印度人，其中一样嘢佢哋种嘅米。就界定咗佢身份， 系啊，要食嗰种嘢，同埋嗰种米系染黄，通常都染黄色或者用某种香料啦。 咁就嗰个咧，其实你喺土地生长出嚟嘅产品，或者佢出嚟嘅衍生出嚟嘅一啲事物咧，其实好容易就系形成咗我哋对我哋自己身份认同嘅一个内容嘅。咁即系呢个元朗丝苗，其实以前都系一个咁嘅元朗人自己本身。令到自己有一种身份认同的一种方 老一辈都成日话元朗丝苗用出口去三藩市咁样，当年即系当然系少量出口，但起码系有出口嘅三藩市，同埋嗰个威水嘅地方就以前锦田咧就。同中原或者同廣東嗰啲縣城冇乜關係嘅，但有一年咧就係清朝就派個官落嚟，因為廣東又發生饑荒咁，所以就喺錦田嗰度調一批米上去，咁咧就錦田就可以供應好多米俾佢救災啦。咁所以個縣官咧就將錦田原本叫做岑田嘅山字邊行嘅派低個金字，因為開發之前誒貧瘠嘅土地，咁就賜個名叫錦田。即係呢啲嘢，呢啲歷史都係講出那裡的人對個物產是有一個自豪感 的。這個物產本身呢，其實個前提就是你有那個土地你才有個物產，你沒有那個土地就沒什麼講這個物產的。所以呢，就是大家要記住一件事呢，就是地呢不是只用來住的， 可以種東西 的。地可以 我經常都找來寫文章搞笑，就是地產這個字呢在中國一路去到民国的时候，地产是指土地出产的农产品叫地产的。 咁、就不是叫地产项目。 地产项目。咁所以在其他地方我哋叫房地产，但就简称叫地产之后，就我大家讲地产就起屋啊、卖楼啊、炒作啊，但就冇想到地产其实笪地搵嚟种嘢，搵嚟生息的。 好啦，我哋今日时间差不多，我哋下礼拜再见，拜拜。 好，拜拜。